二，绘画。一， 今天天气真冷。 是啊，今天比昨天冷。 这儿的天气你习惯了吗？ 还不太习惯呢。这儿比东京冷多了。 你们那儿冬天不太冷吗？ 是的。 东京下雪吗？ 很少下雪。有时候下雨。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大风，比今天还冷呢。 是吗？ 你要多穿衣服，别感冒了。 二，张老师，北京的夏天热吗？ 不太热。你们那儿跟这儿一样吗？ 不一样。夏天不热，冬天很冷。 有多冷？ 零下20多度。 真冷啊。 可是我喜欢冬天。 为什么？ 可以滑冰滑雪。